热点评说，明星时间，球迷热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龚金洁，中国女子自行车队运动员。2012年伦敦奥运会，龚金洁与队友郭爽在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争先赛中获得银牌。2016年，龚金洁与搭档钟天使摘得里约奥运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桂冠，这也是中国自行车项目的奥运首金。本期体坛佳音，徐丽佳将对话龚金洁。 玩转体育，探索人生，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丽佳。今天体坛佳音请来的朋友呢，是场地自行车的奥运冠军龚金洁，欢迎龚姐。 Hello 大家好，我是场地自行车奥运冠军龚金洁。 现在你是跟国家队在北京训练吗？ 对，我是从10月份归队的，一直在我们在北京备战。 其实很多关心你的朋友也知道你是现在成为了两个孩子的妈妈，但是让我们非常吃惊的是，生完孩子之后你还复出训练了，并且会备战参加今年的全运会，对吗？ 对对。 嗯， 其实确实很多人可能觉得生了两个孩子，并且确实年龄相对来说我们是体能项目嘛，其实这个年龄也是有一点偏大的，但是我也是向自己发起挑战。 那会不会说全运会之后再继续备战明年的亚运会和2024年的奥运会呢？ 那应该不会了。 主要就是为全运会。 这个应该是，对对，这个应该还是很明确了，确实年龄啊伤病啊也不允许。 或许你可以在全运会上实现自己的金满贯、全满贯。对，你现在整个运动生涯就缺一个全运会金牌。 对吗？ 对的对的。 希望你能够到时候 再拼一下。 是的，在9月份能够实现你的最后一个运动生涯的愿望。那么我们先来开始一段快问快答，请龚金洁做好准备哦。 好。 3, 2, 1。第一个问题，感觉你跟之前的搭档钟天使性格是刚好互补的，你俩在训练之余一般会如何娱乐放松呢？ 其实确实我们俩首先来说确实是性格会互补一些，可能他更内向一些，我可能偏相对来他是要外向一些。可能平时生活当中我们还是会经常会多聊天，会多出去转一转，可能沟通的会多一些吧，相对来说有些活动啊或外出啊都会两个人一起去同行。但是现在确实现在这个因为疫情也不能外出了，但是会聊天还是会多的。 那现在你跟他是一直在国家队训练，他最近的状态怎么样啊？ 他状态挺好的，因为马上他们27号就要出发了，他也是大赛前的这个马上要进入赛前的训练了，因为他前期的训练还是很扎实的，可能后续会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我相信他会调整到最佳的状态。 也非常期待钟天使能够在东京的赛场上实现奥运冠军的卫冕之梦啊。我看你们出国比赛，就是自行车打包，就上飞机之前都会把轮子之类的配件拆下来，然后下了飞机再组装，这个一拆一装大概要花多少时间？ 其实现在从我们来说已经很熟练了，相对来说应该很快，比10分钟差不多。对， 这么快。 因为还要它，因为可能会用更多的时间，是你要把它包好每一个部位，可能会用一些这个垫子啊、毯子呀、或者是这个隔离的那个气垫，那些可能会缠绕它，花了一些更多的时间，但实际拆卸其实是很快的。 也都不需要其他的专业人士来帮你们这样组装，就自己都能搞定的是吗？ 对对。 然后看你们这个在场地赛，因为骑行的速度特别的快，说实话还是感觉蛮危险的， 不知道就是说你印象当中遇到过最惊险的一次情况是什么？受伤严重吗？ 确实我们场地自行车还是属于高危的项目，但是当你真正骑到赛场的时候，其实不会有恐惧的心理。我自己印象最深摔倒最深的应该是一次亚锦赛，亚洲锦标赛的时候，我是就是最后冲刺的时候摔跤了，也是比争先的时候，可能因为那个速度很快，一撞过去摔以后，就人呢可能是有一些就是短暂性的失忆，就是你当你起来你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就是看着浑身的这个伤，就是血淋淋的，就是因为胳膊腿都会有擦伤嘛，但是没有特别严重的伤，但是擦伤，但是就是有一些短暂性的这个失忆，有那么个一小时应该，因为直到我去颁奖，到颁奖台上才有了一点这个记忆。 真的，哇，都不知道你还经历过这样一出。 对。但是还好没有什么硬伤，对， 那就好。 之前摔伤的都是皮外伤。 我们知道你在练自行车之前是一名田径运动员，说跟我们透露一下，你觉得练田径的训练量大还是自行车的更大？因为这两个都是体能性的项目嘛。 应该是练自行车项目，就是可能更辛苦更累一些，但是因为我以前那时候年龄小嘛，10多岁的时候练田径，可能还没有那么专业性，自己对于这个项目的这个你对于这个专注啊还有你的投入啊可能没有那么多，那时候小还是可能有一种玩的这个心理，当你练自行车了以后呢，就是越走越到最后就是越坚定，但是你去付出的一定是多，可能是相对来说你觉得应该，从我个人来说还是觉得自行车要辛苦于田径，但是其实每个项目我们都是体能项目，其实都是非常辛苦的。 你或许猜不到我们帆船运动员练的时间最长的也是自行车。 是吗？ 因为我们要，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对，我们既要增加这个心肺的有氧耐力，同时大腿的肌肉力量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所以我们通过骑自行车的话就可以一石二鸟嘛，再加上它相对于跑步其他的对关节的这个缓冲会更好一些，所以基本上我们每天都会骑两三个小时的场地自行车或者健身房的那种自行车。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嘿， 哇，那你们也是需要腿部力量。 对啊，我们要压弦啊，都是要靠大腿来压的，腿部是干活的肌肉。那不知道龚金杰平时，不知道你平时就是放松训练的时候，是不是也会骑一下公路或者说是山地自行车呢？ 我们会骑公路，因为我们也是有溜车还有有氧训练，都会用公路车来训练。我们会，但是我们在前期积累的时候，有氧训练基本上我们短距离相对来说可能骑的不长，也就是8-10公里，就算对于我们来说就算是长的了。 其实你前面我们也有提到，你现在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然后你会等到儿子多大的时候，也就是几岁的时候，会让他们开始接触自行车呢？ 其实现在已经让他们接触了，就是我两个宝贝都给他们买了这个平衡车，现在我小宝1岁多就开始骑平衡车了。对，就是平衡车，没有脚踏的，就是靠这个脚再去蹬。他这个其实对于小孩来说还是很好的，他能让孩子能这个掌握平衡，更多的就是让他这个协调发展。 那就是在你，如果让你给大家一些指导的意见，孩子在几岁之后让他去学这个普通的自行车是比较合适的一个年龄？ 其实我觉得应该3岁以后就可以。 3岁就可以啊？ 对对，因为现在的孩子，现在就是我们国内的这个平衡车的这个发行的也很热很火嘛，现在很多的小朋友，其实我看到有2岁多都有骑。 在里约奥运会的时候呢，你跟钟天使佩戴的是具有中国元素的头盔，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你戴的这个穆桂英，现在这个头盔保存在哪里呢？ 现在在那个叫瑞士的那个奥林匹克博物馆里，有我们的那个头盔。 在你去过的场地自行车场馆当中，你认为硬件各方面最好的是哪个城市的哪一座？ 最好的，其实我们国内的现在都很好， 因为最新是吗？以前可能缺场地场馆。 对，现在其实我们国内的这个场馆设施都很好，木质呀、整个的整体，像山西太原。像我们北京这个是2008年的这个奥运会的这个场地嘛，还有长兴，浙江长兴的这个场地都很好。 我之前有听到你的队友说过，因为国内场地比较有限，经常是要出国去训练和比赛。现在国内一共有多少个像你们专用的训练场馆了？ 现在有很多了，现在有十几个了。 十几个了。 前些年，对。对，前些年很少， 就基本上每个省市都可以在自己的地方训练，而不用舟车劳顿到外地去训练了，是吗？ 对，现在还有在建的，应该还有几个城市都在建，未来还会有更多。 好。 1986年11月12日，龚金杰出生在吉林省东丰县，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龚金杰每天跟着父亲绕镇上跑3公里，风雨无阻，从未间断。在小学期间，他曾获得过吉林省田径运动员跳远第一名、百米第二名。在进入吉林省体校后，龚金杰起初练习的依然是短跑。在田径项目上颇具天赋的他，为什么会转行练起了自行车呢？体坛佳音徐丽佳将继续对话龚金杰。 那我们在快问快答之后呢，还是来复盘一下龚金杰的一些辉煌的运动生涯。前面有简单的提到了一下，就是你在练习自行车之前呢，最早练的是田径的短跑项目，是吗？当时的成绩怎么样？ 对，当时因为那时候还小，都是一些少年的比赛，其实在那个年龄段，在我们省里来说还是还算挺好的，就是我们省会的冠军我也拿过。对，当时呢，我记得我们那个短跑教练其实也不太希望我改项，因为那时候在短跑来说，在我们省还是应该还是能排在前面的。 百米大概可以跑到什么样的成绩？ 我当时的比赛成绩应该是11秒89吧。 那这个练下去，应该说在田径上面你拿到全国冠军甚至亚洲之巅也是非常有潜力的呀。 对，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可能天生的这个爆发力还是很突出的。对，有，其实是具备了一定的这个天赋的，爆发力，起跑特别快。对，所以我的前程，当时我记得前程其实跟我们队里的男孩都可以这个比一比的。 哇，那其实在田径虽然练了有好几年了，成绩也不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说转到自行车，并且愿意在15、16岁的时候已经是属于青少年晚期了，能够再去转向的话，相信已经会在起步上面比其他的人会有一些晚。 其实从年龄上确实是转向有一些晚的。但是我当时呢，是我们省队的自行车教练去选人。其实从我刚进入我们那时候，我们是在省体校，刚进入我们省体校的时候，其实自行车教练有想让我过去练，但是那时候可能还小，那时候因为才小学毕业嘛，真的是特别小，也没有往后想，就觉得跟那个田径教练练的也挺好的，我们那个相处的都很融洽的，就没有改。 但是当毕业的时候，我们省体校毕业的时候，我们那个省队的教练又找到我。哎，我当时想，其实看到他们那个省队，他们都在这个有的时候会回去训练啊，骑着那个车，戴着头盔，我觉得很酷，那个也非常有那个速度感，可能是我追求的，还要比那 就 个跑步要快。 转过去丝毫没有犹豫吗？还是说经过了一番的思想斗争的？ 没有，因为当时我们教练给我打电话，我就给我父亲打了电话。我父亲还说，比较尊重我的选择，让我自己拿主意。那我说，那我就改了，就这么就改了。 毕竟就是说，自行车它的速度比田径要快得多嘛。刚练的那会儿，又是这个场地上有弧度的，除了你说看上去英姿飒爽之外，很帅气的一个项目，会不会一上场，刚开始初学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害怕的？ 其实刚开始，因为我刚到队里的时候，教练是没有让我上场地的，因为那时候也很小，也没有场地车，让我骑公路。我记得他们在上面骑那个场地，我就在那个下面骑着公路车，让我在那个圈里边溜。但是我骑一骑，我就用那个公路车就骑到了那个中圈，用公路车骑到了这个场地上面。那时候也是没有那个惧怕，也不怕，就是小的时候可能有那个男孩的那股冲劲儿吧，就是骑着公路车就上场地去了，后来被教练喊下来了。但是当我第一次骑场地车，在一圈之内我就摔了两跤，其实第一跤摔得很莫名其妙，因为刚开始骑我们那个车上都戴着脚套，还是他那个是。因为很多年前了嘛，都是那种脚套的，很老式的，都是要套在脚上的，很麻烦。我就专注于去勒这个脚套，就没有注意这个车把的方向。最后是这个车的前轮碰到了我这个鞋，两个这个一接触，一下子就摔了。但是第一跤时候摔的不知道怎么摔的，很莫名其妙就摔那儿了。但是一圈里两跤在那个弯道，后来我又上。就是摔完起来，我又骑上车，在这个同一圈的第二个弯道，还因为还是再去系这个脚套、勒脚套、皮条嘛，第二圈又摔了啊！最后啊，原来是这个我没有去注意这个车把的这个方向，这么拐了这个车轮，触碰了这个骑行鞋，这么给别摔了。就去想一想，对，那时候但是也没有说。哎，你连摔了两跤，第一次骑过场地车连摔两跤，你就有点退却了，但是当时没有。 可以听得出来，其实自行车对于你整个身体的平衡性啊、协调性啊，要求还是非常高的啊。摔了这两次之后，即便胆子还是挺大的，会不会在其他这个技术的方面，觉得自行车相较于田径还是更难掌握的？还是说，其实你觉得自行车也很好上手呢？ 它是因为它是需要你人车的一个合体嘛，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技术性的，它是要比田径跑要是更需要这个技术在里边的，包括你的车感，所以这一方面可能会去需求更多一些。 大概就是上了场地，骑了多久之后就可以熟练掌握？基本上只要不被别人碰撞，就不会自己莫名其妙摔跤的。 那你摔，我当时摔过了，知道自己怎么摔的就知道了。其实，场地车很好上手的，上手很快的。其实只要你基本上一堂课，你就应该能熟练的。 那比方说，我是一个场地自行车新手，然后在你的指导下面，我多久可以上这个场地，骑了不摔？ 其实我觉得一堂课就可以了。 是吗？ 对 有 对， 没有就 很 是 快， 在 其实 国 很容易。 外，就是给大众也有参与的，有吗？还是说这个场地就 没 只 有 有 了， 自行车专业？ 国外很多场地都是开放的， 就大众都可以去玩的。 对，国外很多， 你觉得 我 国内 们 未 在 来 国 有没 外 有可 训 能 练 也 的 会 时 把 候， 这一块发展起来，就把这个场馆再建得越来越多之后，也可以给到大众这样子去追求更刺激的一个骑行体验？ 未来一定是会从这方面去发展的，因为你需要让大众了解，你一定是要开放的，让人能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当他参与进来，他就感兴趣，所以这样可能对于未来自行车项目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一定是要开放。 那随后你在虽然说转向的是年龄比较晚，但是没几年你就也出成绩了，是吧？最早拿冠军的是哪一场比赛，还记得吗？ 其实我是第二年转场，第二年整练的第二年就是拿了青年赛的第二，之后呢就参加了成年的比赛。我的全国冠军应该是在2005年，对， 那 二零 其 零五年 实， 得 如果 世 说 锦的 零 五 五 百 年 米 就 的。 已经拿了全国冠军，有没有就是说朝着北京奥运会去拼一下呢？ 当时还因为从经验上面，因为当时的这个08年奥运会的这个摄像还不同于现在，对他的这个项目还很少，没有当时是只有争先和500米是 就是零八年奥运 五 会 米。 完全都没有想过，或者也没有机会去参加的是吗？ 其实也再打了积分赛，打了这个奥运的积分赛，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拿到这个足够的积分。 那场地自行车作为一个相对对于我们中国来说是一个比较新兴的项目，是不是在你前期，包括在里约奥运会，一直都是外教带的？ 对，其实，前几个周期来，08年周期一直到我们16年周期，就是都是外教带的。再往前还是我们国内的教练。 那你觉得就是外教跟中方的教练比起来，有哪些最大的不同是在哪里呢？ 其实从外教来看，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就是国际化，还是更多一些。再一个就是，可能会相对，因为它不涉及到省市的这个，它不代表任何一个省市，这是最大的一个。因为可能，如果是我们国内，它一定是来自于哪个省市，就是可能会在这方面还是会有一些，平衡上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太这个一样吧。 那据你了解，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其他的一些高手，他们的训练量跟中国的队员比起来，是不是你们更练得更多一点啊？ 相对来说吧，但现在其实从我们接触外教以后呢，可能我们这个国际化的这个训练可能会多了，就是会转换到这些，因为前些年可能真的是训练量啊很大很大，但是现在随着这个越来越国际化，越来就是经验越多了吧，可能相对来说现在。应该跟国际上差不多。 就是说更 对， 加注 在我 重这 们 个 国 科 内 学 的， 训练了。 对，现在我们国内的，包括现在的我们这个团队呀，确实是分工都很明确。可能我们整体从团队上来看是，水平是提高的。 那其实听说你的丈夫他原来是射击运动员，你们都是在北京国家队训练的时候认识的，还是怎么接触到的？ 其实是通过朋友是08年，我08年没有拿到这个奥运积分，就回到了这个吉林，通过朋友认识的。之后呢，有一段时间他也是在国家队训练，我们也是同在这个国家队集中，我们离得也不远。 那近期的话，是不是两个人就聚少离多了？你每次在国家队训练，或者说你上一次在备战奥运的时候，最长多久没有见面？ 其实，怎么他从我们 可能以前吧，就是没有成家之前呢，就是分开的时间比较长，应该是我在国外那时候有几个月，应该有9个月的时间吧，8、9个月应该是，分开算是长的。但是现在因为都在国内，可能他会比较辛苦一些，他会经常奔波，就是有的时候周末，哎，过来看一看。对，可能这个他会经常的这个跑。 那在你之前2届参加奥运会的时候，他都有去现场观战吗？ 没有， 哦，就只能在电视机 都没 前 去。 驻守。 对对， 不过想必这一 他 次的 可 全 能， 运会，国内的一些比赛还是可以去现场为你加油助威的啊。 对。他这个，因为可能要涉及到出国，他还是怕给我增添一些这个负担，所以他就没有出去了。但是在国内就不需要了，你语言啊各方面都比较方便，就给我增添不了任何的这个负担麻烦，所以都会去看。 好。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入秋以后天气渐变，易秋燥，同仁堂秋梨润肺膏润肺止咳生津利咽，秋梨润肺膏同仁堂国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慧凡。今天夜间阴有小雨伴有雾，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明天晨练时的天气预报，阴有小雨伴有弱雷电，偏北风2级，17到18摄氏度。晨练气象指数，明天早晨有小雨天气，不适宜户外晨练。穿衣气象指数，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5级，适宜穿着单衣类服装。紫外线气象指数，明天紫外线照射强度为2级。若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假期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24天。 热点评说，明星时间，球迷热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龚金杰，中国女子自行车队运动员。2012年伦敦奥运会，龚金杰与队友郭爽在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争先赛中一天两破世界纪录，在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刻却被判犯规，金牌变为银牌。但4年后，她与搭档钟天使最终圆了奥运冠军梦。本期体坛佳音，徐丽佳将对话龚金杰。 玩转体育，探索人生。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丽佳。今天体坛嘉宾请来的朋友呢，是场地自行车的奥运冠军龚金杰，欢迎龚姐。 Hello， 大家好，我是场地自行车奥运冠军龚金杰。 那我们先来聊聊这个2012年你的第一届真正的奥运之旅。其实，在伦敦之前，你的成绩已经非常优秀了，就经常基本上都是稳在前3名，甚至还拿一些冠军。是不是在伦敦奥运会出发之前，目标就是奔着金牌去的呢？ 其实我们目标是奔着金牌去的，但是可能，觉得信心可能不是没有16年那么足，因为可能以前在12年之前呢，我们没有真正的就是可能都是拿的都是一些世界杯的冠军，没有拿过世锦赛冠军，所以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没有那么大的把握性，只能是去拼。也像我们16年里约奥运会，在奥运会之前，除了我们犯规，其实我和钟天使是一直拿冠军。 是吗？ 对对对。 那12年应该说状态包括发挥也都非常好，所以一路挺进到决赛，并且在决赛当中率先冲过了终点线，那一刻感受应该是非常棒的吧。 对，那一刻，其实那一刻还是觉得也挺梦幻的，就是觉得，哎，我们真的赢了，真的拿了冠军。因为所以说，因为我们之前从我来说，确实，自己可能不是特别的充满信心，只能说我是全力以赴去拼。所以当你拿了以后，还觉得，我们终于成为了这个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但是只有短短5分钟，还不到。 但是当这个喜悦可能才刚刚来到5分钟之后，就传来了这个消息说被判罚，这个心情一起一落，想必这个非常的就像悬崖似 真 的 的 就掉 像 下去 过 了，是 山。 吗？ 对对，真的就 过 像过 山 山 车。 车，急流如，一下子从天上掉到了地上一样，很难以，当时很难以接受， 判罚服不服？ 不服， 其实我们 其 大家也 实， 想知道具体到底是什么原因，然后对于裁判判罚的这个尺度。 当时来说呢，因为首先是规则的这个漏洞，因为规则它没有文字的，就是说你不允许这样踢，它只是当时的裁判说你不允许这样这个两个人重叠。其实如按当时的这个规则是，实际是我没有换出这个我自己的这个骑行线、骑行区域，但是他们的判罚是因为你两个人，从在这个交接线是过早了这个重叠，就属于过早换道，他是当时是这么判的。但是从规则上面是没有这个规则的，他是从我们这个裁判这么判了之后，规则才又重新这么出了这个规则。完之后呢，这个规则只保存了一届。第二届又开始又回来了，还是可以像我们那么踢。 所以就即便你们在赛前做的所有的预案，包括赛前的这种技战术的准备，两个人的配合都没有说因为这个把它视为犯规，所以就很正常的成为你们比赛 对，我 发挥的 们 一部 之 分。 前的每场比赛都是那么踢的，因为它没有文字的规则。只是裁判当时的这个，他说是犯规的，就是犯规。 那我想必 所 你 以 这 可 个 能， 答案一定是非常不服气的。 一定是我们当时我们一直就觉得，因为我们后来领队一直在这个去上诉嘛，去申诉，但是确实还是，因为我当时也说，就是你颁奖了，你就对就认同了这个结果， 对呀， 对。对，没有 这样， 分数来。 后来花了多少时间才慢慢的从这个过程当中走出来的？ 其实可能也很快，因为它就是事实，它已经成为事实，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你也不得。其实我们只能说是不得不接受，是不愿意接受，但是不得不接受，你只能把它。其实从我后续来说， 我是对那一段经历是非常非常感谢那段经历的。经历了那段经历之后，可能才能成就就是后续的16年那么坚强那么坚定的我，包括现在这么坚强坚定，就是心态很好。我不怕任何困难。 哦，也就是说其实从那一次失利当中立刻就让你立志说想要在里约奥运会去复仇了，有这种想法吗？ 没有，因为那时候那场过后其实我还是有考虑要退役的。 哦， 有几个月呢，应该我休息了，当时休息了6个月六七个月呢。有， 就是你去到北体大去充电了是吗？ 对对对。 然后又是谁把你就是招回来的？ 梦想。 这个答案很好。 其实当时因为我觉得真的是我的梦想能让我那么坚定的回来，因为我的梦想就是站到世界的最高领奖台，我没有实现，但是我还有机会去努力，我何不再去让自己再去拼一次，就像我现在这个全运会一样。同样的这个心。 我们虽然说是隔着屏幕，但也能感受到你对自行车这项运动的热爱，才能让你继续去驰骋在这个赛场上面。那么说到这个规则的判罚问题呢，我们还有一点不解的是，在12年伦敦奥运会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结果在13和16年的世锦赛又被判罚了，是同样的原因还是不同的一些规则？ 在16年的世锦赛，那时候是因为规则那时候已经是明确了，就是我们那样骑就是犯规的嘛。但是16年那次是真的犯规了，就是我们两个这个交接的时候太上早了，交接换位了，确实是有一点早了。那时候是真正的犯规，那个是我们很认的。当时因为没有被判的时候，我俩下来的时候开始下来就说。哎，我觉得好像有点悬啊。 但其实很多人还是会在里约奥运前替你们捏一把汗，就是说要希望历史不要再重演啊。不知道你在这个里约整个赛场，比方说从出发之前一直到一轮轮打到决赛，心态上面有没有变化？因为前面你可能跟我们说到了，从自信心上面来说会比12年的周期更坚定更高一点，那么心态其实是每一天都在不断的变化的。 因为在16年，想首先说这个16年这个犯规，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可以说是这个因祸得福嘛。因为当时我之前也说到，我们两个配合以后，就是上场的所有比赛都是拿冠军。当你一直在这个高度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会缺乏了一些那个斗志，会就是真的是差了那么一点劲儿。但是当我们16年我们又回到第二的位置上，哎，我又重新的激发了自己要去争回第一的这个决心。所以在16年我们没有觉得这个犯规会给我们造成任何的这个阴影，但是我们会是觉得是一个更好的经验，要总结这次的问题，不要在下次的这个比赛当中出现。对，这是给我们敲响了一个警钟。 那这个心态在每一天里约整个周期，每一天的这个生活和通过一场场比赛打的过程会有变化吗？ 我觉得不会有变化，就是唯一的变化应该就是奔着那一枚金牌，就是越往后练越坚定，而且也是就是随着自己的付出，哎，可能是信心更足了，因为我把过程做得非常好，就每一天我都竭尽全力的去付出。对，至于到于最后其实不惧怕什么了应该。 那在你这个过去的2届奥运会住在奥运村的那几天会有失眠的情况发生吗？ 其实我在16年里约出发之前啊，在里约的出发之前，因为我膝盖伤病出现了这个反应， 所以那时候当伤病出现那一段时间是有焦虑的，是睡眠是会不好的。但我当我完完全全到了这个里约奥运村之后，整个人完全就是放开了，没有什么，就很享受其中，心情也好，睡得也好。 嗯，其实只要身体好的话，就相信自己的能力一定是可以战胜对手的。 对，到了反倒真的是到了这个奥运村，整个人是完全放开的。 嗯，那最终当你真正的实现了这个中国自行车第一块金牌的这个夙愿之后，自己的当时的心情又是怎么样？跟伦敦奥运会比又有什么不同？ 那时就睡不着了。其实当时比完那天晚上真的是没怎么睡，就是可能人还在这个亢奋的这个比较兴奋的， 嗯， 对对。那一天晚上因为我们那个强度很大，就是头也疼腿也疼，但是就是睡不着。对，但是心情是高兴的，因为我们觉得嗯，实现了我们中国人自行车人的梦想，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真的还是一个这个兴奋的这个状态。 嗯，那么我们就随着这个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不知道在你们上一届的基础之上，中国在东京奥运会上是不是会有更多的争金或者夺牌的点？ 嗯，因为从现在来说，小孩他们年轻队员包括天使他们成长得很快，天使也更成熟了，比上一届，随着这么多年的这个经验的积累，随着年龄的增加，经历他们要更成熟。嗯，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希望去再去突破。 嗯，可以跟我们详细的讲解一下会在哪几个项目上会有希望呢？ 嗯，就像女子的争先凯琳是有希望去突破。嗯，像男子的这个争先凯琳上面，因为上一届最好是第六嘛，我觉得也是要是好好打还是也是有希望去突破一下。 嗯， 里约奥运会之后，龚金杰选择了退役，并很快结婚生子，两年内先后生下了两个儿子。但在龚金杰心中还有着一颗为自行车运动继续拼搏的心。34岁时，在收到国家队召唤之后，他顶着家人反对的压力正式宣告复出。体坛佳音徐丽佳继续对话龚金杰。 那我们再说回龚金杰自己的这个2016年奥运会之后，是算激流勇退了一段时间，回归家庭生活，结婚生子，是在哪一个节点就想到说要复出的？生孩子之前还是生完孩子之后？ 嗯，其实有想法的时候是在我们这个全运会规程的新增了一个人的250米计时，就是只要因为以前还是需要我们两个人来配合嘛，新增的这个一个项目呢是完全符合我的这个特点，我就是爆发好，你只要这一圈你一个人完成一圈，它就是一个项目。哎，当时新增了这个项目以后呢，我就有一点心里头有一点动心。对，因为当时我那时应该是生完大宝了。嗯嗯，后来我是告诉我们部里边人，我说你先把我那个注册给我注了，我说没准我还能回到赛场上。 就当时是怀着小宝。 嗯，当时还是怀着小宝。 嗯，那小宝出生几个月之后，你开始正式的复出进行训练了？ 嗯，应该是6个月。 6个月。 对，6个月左右。 嗯，第一个大关要过的是不是减肥？ 对。 嗯。 哎呀，那是怀孕以后体重是长了一些，包括所有的肌肉啊都没有了，都。因为你四年没有进行这个运动了，包括我是连续生了两个宝宝，所以整体的这个身体的机能和你生完孩子以后被掏空了，整个身体是其实是当时的其实是很不好的，但是就是后来 慢慢的一点一点点的在恢复，再去首先就是减脂嘛，每天骑3个小时的有氧，又要控制饮食，骑了应该在二十一个月左右吧，把体重降到了这个跟之前奥运会那时候的体重。 就是一个月里面减掉多少公斤？ 当时是10多公斤吧。 哦， 对，因为我生二宝的时候呢就没有胖那么多了，我生大宝的时候胖了50多斤，生二宝的时候胖了20多斤，再加孩子啊，对，整个来说还是10多公斤。 哎，我不知道，就是你从身体机能的感受上面啊，做了妈妈之后，会不会有些过去的伤病反而更好了，改善了，会有这种感觉吗？因为可能人很多，我们会听到有一些这样的说法，就女性生孩子其实是一次重生，如果说你在后面月子养得好的时候，说不定你的身体状态各方面修复也更好。 其实从我来说，从这一年多的这个恢复训练感受来说，我觉得我的有氧能力是比之前好很多。 哦， 对，我之前我的有氧在我们队里头是最差的，但现在我们在我们队里头算是好的。再一个我个人觉得就是肌肉的反应上面有比以前好，因为我以前上一周期的这个肌肉会经常酸痛，现在反倒觉得没有那么多酸痛，但是就是伤病会是痛，但是你肌肉反应反倒没有以前那么大。 那应该继续延续这样的好状态。 科学性的。 说不定还是有希望，有希望可以再去全运会之后再延长一下你的运动生涯。不知道在你们这个项目国际上，世界上的一些高手参加奥运会年纪最大的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年龄段？ 现在世界的赛场上其实还有比我年龄大的，还有应该还有38、39的吧，但是他们可能就是没有说能去达到这个冠亚军的这个，但是他一直是在前列的。但是从我来说，其实我还是可能伤病上面还是受了最大的这个受限吧。其实要是没有伤病的话，我心是有的，但是确实从你的体能上面，从你的这个伤病的上面，还是确实是不允许再能坚持那么长时间。 哦，那你所说的这个伤病主要是身体的哪个部位呢？ 主要现在是膝盖。 这膝盖就如果不是发生一些意外的碰撞的话，你们膝盖的问题是因为长期的这个磨损吗？ 不是，是我们做力量，健身房的这个大力量去每一天，就是我们每周有3堂的这个健身房的力量训练，所以因为像我们这个爆发性的选手，他一定是要这种大力量的来给你积累，才能去让你有充分的这个足够的力量去在这个车子上提，就是爆发出来。但是就是在力量每堂的这个力量太大的重量，所以刺激每天都会有反应。就是我上下楼有的时候一天下来哈，可能上下楼真的都有的时候都是软的，那个膝盖使不上劲儿，还是疼的。就是我下蹲，我记得前两天最明显的可多了，我们去那个去天安门观看升国旗，这个摄像师说前排的蹲下，我们前几个人其实大家都有一些问题，前几个我们说我们蹲不下，就是你不能自，就是不扶任何东西，你不能自由的这个去下。 哇，这个你说给大众听都觉得很难相信的，运动员的体质竟然会有蹲下的问题。 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训期间嘛，它是每天的这种训练来刺激造成的， 当我们就是不进行这么大的强度，这么大的力量来刺激，它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嗯， 就像我没有训练的时候，我没有这么大的反应的，但是是有一定的反应，但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嗯，来跟我们透露一下，就是像你说到的这个大腿的力量训练，可能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杠铃的下蹲，你们会蹲多少公斤，然后几次几组呢？ 嗯，我现在是不做深蹲，我是做卧蹬。像我以前呢，因为我这么多年一直是做那种卧蹬，就是那个靠着 躺着 背这么，对对对对、嗯，做那个卧蹬。我以前呢是最大是蹬过550公斤，双腿550公斤。 这边上的这个负重的杠杆够长吗？嗯， 最后可能都会就是会加一些杠铃啊，再往上这个加重的。 天哪，550公斤。 所以我们来说就是这个力量给我们这个膝盖刺激的会大一点，所以才有这么大的。但是你没有这么大量的堆积，你也不可能有那么就是你爆发力那么突出那么好。 嗯，那现在随着你复出训练一年多的时间了，听说去年全国赛已经登上了领奖台，今年有参加过一些比赛了吗？不知道现在状态恢复了几成了。 嗯，今年也参加了，今年就上升了一位，第二了。 哦，上，然后就等着这个全运会去爆发，登上最高领奖台了。 对，那是我的目标。 嗯嗯，你就会参加这个一个项目是吗？ 也是两个项目，就是一个是团体，就是团体竞速两个人的这个，还有一个个人的。 嗯，我不知道就是在团体这个项目的话，你跟队友之间的一些整体的水平是怎么样的？ 嗯，那个不会有冲金的希望，但是应该还是有上台的希望，但是我们这个我这个搭档太小了，他年龄才今年刚16。 哦， 对，他刚练了2年多3年的自行车，对，但是也是我觉得应该也是未来中国自行车的这个新秀吧，我觉得他还是也是具备了一定的这个天赋的运动员。 嗯，其实你还是身为这个自行车的一个领导吧，现在在你们省市，不知道会不会觉得说，其实真正愿意参与到这个专业队训练的还是比较少数。 嗯，现在首先来说，其实近几年来喜欢骑车的确实是多很多，但是现在选材上面，因为我们省市呢，像我们东北，它经济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跟南方确实是比不了的。因为我们自行车项目它又是一个高投入的项目，很多的地市它主办不了这个车队。因为这些器材啊，这个各个保障它要投入的太大了，所以我们那边选材呢其实有很多好队员，但是就是我们那个业余队太少了。 哦，那我另外还有就是想到可能在场地自行车上我们国家已经有了一些突破，但是在山地或者说是公路自行车上好像跟世界上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这是什么原因呢？ 嗯，从整的来说应该还是首先就是我觉得因为长距离体能上是一方面，再一个应该技术上面也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这种经验上面也是一方面吧。因为国内国际上面的那种大赛，他们都是常年由于这就是留住于这个各种这个比赛专业比赛当中。对，像我们国内呢，嗯，可能你包括这个很多，它有很多的比赛，它有不同的很多的这个路段，他们有很好的这个锻炼啊。这个像我们来说呢，相对来说就是比赛的这个经验啊都没有国内国际上那么好。 是不是这个比方说 公路自行车的这个赛道的条件和这个氛围也不像欧洲那么好。就像你们场地自行车可能之前场馆比较少，但是说到这个公路自行车，虽然我们有很多的公路，但是真正适合骑自行车的就不那么多，非常有限了。 其实从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在身体上面，就是我们体质上面可能在长距离上还是要弱于国际的这个国外的这个选手。长距离讲不上。 对，我就有印象，其实在国外欧洲这边很多旅游胜地都是用自行车来吸引这个所谓的游客啊，他们都会打包带着自己自行车去这种很多有山脉的地方。对啊， 环法比赛他已经做成就是他们全国人民都是比较一个像一个盛大的节日一样的。 对，都会去关注，然后去路上给大家去。 但是我们国内近些年来也是像那个环青海啊，有很多环中国呀，前几年都对这种职业赛做的也很好了。对，就是可能未来还是希望有更多的这种比赛来给我们国内的选手来锻炼，这样慢慢的水平我们会去追赶，但是不知道会追到什么样，但是一定会提高的。 那像这个环法比赛进行的时候，虽然不是你自己的一个项目，你会去关注吗？ 关注的不多。对，就是因为毕竟确实不是公路选手，可能会去看一些新闻，但是不会守着这个一直去看直播，就会去关注结果。哎，今天谁拿冠军了？明天哪个赛段他拿了？ 对，最后再来请教你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骑自行车，无论是专业的还是我们普通老百姓，难免多少都会碰到一些不慎摔倒的情况。那假如说我们在摔下去的那一瞬间，是不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自我保护的动作，可以去减少受伤的概率？或者说是轻重的程度？ 其实首先来说是一定要是护住头，对，尽量减少让头先落地的一个这个，对，再一个就是尽量减少让肩膀要不要让它直接先落地，尽量是要这么去趴出去的地方， 平趴。 对对，但是确实它没有说，因为每次的这个碰撞还都会不一样，但是尽量一定是首先是要护头是非常重要的。 护头，我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6个月之前骑公路自行车摔倒，把我的手掌骨，我手掌撑地的，手掌骨骨折。 这么去，那种确实会容易造成，因为你是这么摔倒。你一个所有的你这个速度加你这个支撑点完全就在这儿了。 对，这个骨头这边都很细嘛，然后后来我就听到一个自行车队的上海队的专业的教练就跟我们说啊，你不能拿手撑啊，手这个骨头是最弱的，你就让身体这个大面积的去着地，所以这个摔跤 减少小点